朝鲜劳动党出版社新近推出了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宣传画。各宣传画上方都印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等字样，分别以光芒四射的太阳为背景，绘有万景台故居、万景峰和美丽的不灭之花金日成花，并印有太阳节庆祝等字样。